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北汽绅宝推出36期包牌贷，包牌包税包保险，月供1860，只要12800，绅宝就能开回家。详询北京汽车房山永超 4S 店，8931-2268。 简谱钢琴班学琴真简单，一人一琴房，只需80元。好音乐959听众免费试学1小时，本月到厂家直营的阿波罗琴行购钢琴，享受9折优惠，更额外获赠红棉吉他一把。地址：地铁大学城北站，电话6372-1351。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为了提升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成长历程，涿州电视台举办了小记者小主播活动。目前该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活动的招募对象为小学生和初中生。近日，涿州市农业局组织开展林木种苗技术现场教学活动，邀请北京嘉林家绿色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教授在长白山森工红美苗木有限公司实地，为160余位学员讲解了国槐、元宝枫、丁香等多种景观用树的修剪技术和病虫防疫，并亲自指导。通过培训，提高了本市苗木种苗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整体素质。近日，涿州市天宝集团召开魏县西河营综合开发项目总体规划讨论会，本次会议主题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魏县西河营综合开发项目总体规划1阶段成果汇报，第二阶段为魏县西河营综合开发 PPP 项目初步模式设计沟通会。据悉，天宝集团将继续坚持高标准规划、严要求建设，结合西河营镇人文历史特色，为西河营镇打造一个产业链条齐全、极具生态涵养的特色小镇，成为魏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主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飞各天。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18518101000。 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全世界，不断向前，无论成就还是阻碍，上汽大众 SUV 家族途昂、途观 L、 途观思路版和你在一起，越过此刻。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不要问我是不是还想回到那些从前，时光的隧道如果没有你，不会为了我而改变。不要问我是不是还想对你多些留恋，除非我们要分离，还不会自己改变主意。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还能留下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请你听完这一首歌，就像山风吹过，轻轻叹息你我的梦，就像那白云飘过，它依然耐心地等候。我会等到那一天，你再回到我身边。 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任何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左想右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停止吗，我想想未来，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一个哲学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那么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节目，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亲朋好友。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下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21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11月24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黑舞不打烊，躁动的灵魂 DJ 打碟，龙井说唱，葡萄不愤怒乐队引爆全场，泰国风情夜市疯狂抽奖，礼金满额送，黄金最高可减80元，准备好了吗？本周五中粮万科半岛广场与你不见不散。

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轻空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离开自己。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这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这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 你像那玫瑰般的明亮，深深嵌入我心房。当我将你握在手上，却闻不到花的芳香。我宁愿就装作无妨，将心事隐藏，也不忍心告诉你我心里受伤。也许你从不想对我说谎，却掩不住虚假，从你闪烁的眼光已说出了真相。 只是谁都不愿向谁坦白，我宁愿就装作无妨，将心事隐藏，也不忍心告诉你我心里受伤，也许你从不想从你闪烁的眼光已说出了真相，啊，我宁愿就装作无妨，将心事隐藏，也不忍心告诉你我心里受伤，也许你从不想对我说谎，却言不足虚假，从你闪烁的眼光已说出了真 总在你身边。

巧虎。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穿上美丽的霓裳，当太阳荡着秋千，云吞了半个月亮，像透明的眼睛，为明天的信仰亮着，春的蝴蝶为明天的希望飞着。是什么染红了眼眶？没关系，我陪你闯荡，趁着喜怒悲伤，勇敢呐喊就在胸膛。 故事的结束，不知你看得清楚，思念的点滴流走，就代表爱不会停留。都懂得两个人相处，多一个人就会不舒服，只是爱到最后只想坏处，为何不给缘分一条完美退路。既然爱不我就在骗骗我，何必装作糊涂故作陌路，让彼此在心里保留一片净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我也不在乎。既然爱不我就在骗骗我，善意的谎言说给爱你的人听，至少让我回过头想起你，梦是我 想你，这种感觉到来的。